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 是后面是有点冷吗？ 是有点 抖音， 小抖音的部分。今天要聊的主题跟这一首歌有一点关系。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3月19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好，刚刚唱了无印良品的《掌心》，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算命经验。 吓死我！我以为你要说经什么，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讲 Peggy 问我说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跟算命，我就跟他讲说算命，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前面更新太多都是属于比较 成人 话题的、我就说我怕我们被定型， 因为 定型之后要转型很难呢、 就一件一件穿回来但是阿超一直很想脱 好想脱阿布阿布要被疼好啦，今天认真要聊算命。 对， 好，你有算过命吗？直接切入主题。 啊、哦，又进来了。 你 很迅速。 我这次不要呢喃。我要进来咯。 哦，随便啊。 女生好像比较爱算命，对不对？ 拜托，男生也爱好不好？我身边一堆男生没有爱算命啊。 哦、好，那我们就是进入主题了。你算过命？你有 算 过哪些？哪些？ 什么米卦啦、 姓名 学啦、塔罗啦、宫标啦。我通通都有算 过、哦、所以是公主耶， 我是公主啦 没猛书公庙也有 有啊， 八字 八字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个我自己的时辰 哦，紫微斗数 对就没有， 也没有， 对对对，因为只要跟那个你的生命的时辰有相关的我就不会有这样子、但就是其他的我都 能算的就算 了，能算的都算了我尊重我妈妈，所以我能算的都算了。 你有算过你那个从以前算命到现在花过多少钱吗？ 还 真的没， 别好了， 真的没算过，对不对？ 因为有的真的算一次的价格不菲。 什么排流年那个啊？如果你 排3600起跳 啊 ，That's right。 对， 而且还会， 专业 而且还会，而且你排完之后，你下次回去要问，还要再另外包红包。就假如说你第一次来就是3600，有点像入会费，3600。啊，你下次来就是随意。啊，有的人觉得下次来就是一次1000，不管你问多久就是1000这样。 对 对啊，你真的很专业、 3000的起跳。 所以你有 他会给你一本小 流年也是要八字，也是要 也是要， 哦，所以你 都会建议啦，不然你就会写就是、那個、 比较没有那么精准。 吉 哦， 我真的很专业啦。 那你觉得准吗？ 准吗？ 嗯，你算过最准的是哪一 种？我算过最准的吗？ 那个你刚刚讲那么多 哦，算过最准的吗？那。有一些真的都蛮奇特，但是有一个最准就是某一任男友的，但是那一个他是看我的 等一下什么方式的算命？米卦？ 对，就是照片。 你说什么？ 他 通灵吗？ 他看照片， 通灵 那个也不算。哎，我不知道有没有通灵，但是他是拜关公的。对， 然后就一个类似传递 的，他也会那个抽那个 签师 对，但是他会叫我给他看一下照片，然后他一看就说他命就是他就是桃花，然后就是好女色。 然后嘞， 早知道刚刚应该讲我朋友，可恶！ 可是还好不是你好女色，就是你某任男友好女色。 对， 然后 就说就是哦，这个真的很奇妙，因为他。我去算过2次，然后第一次呢，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不是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之后，你的工作运开始下降？我就回想一下，靠，还真的哎、 每次都看到助臂， 对啦，然后他就说，哦，那是因为他的，就是他跟我的磁场上面有影响，然后、而且我抽的那一支签，就叫做克妻财。克妻财 哦， 就是另一半会克你， 对，他是克妻财。然后你以为好，那我们就先讲这样。第一段就是我觉得他一定有准嘛，对不对？所以我才会再去第二次。我跟你说，第二次，因为我本来第一次去是想要求可以复合，然后后来复合了，然后又有点状况，然后我再去第二次，第二次签师那一桶我抽起来，一样，同样那支签克妻财。 我觉得关公可能拿刀已经要劈你的头了，叫你走都不爱走，跟来第一抓，客气才的叫你走。 对，他就已经吓唬我，就没想到我就是我还在那边执迷不悟。然后那个算命师他就看我的脸，就是表情，他就想说， 这小女生该不会觉得我骗她、嗯、然后就把铅筒整个倒出来， 结果都一样， 没有就哈就俩点吼， 还自己，你回去之后还骂后面的徒弟说六千不敢往前投， 那个 不是跟你说准备能虎吗？人家来才可以去虎，我在解释的时候你换另外一虎出来，每个人换个杜姑，好倒出来就是都不一样， 就是都不一样。然后他说他连算命是自己本人都有吓到，因为他就说哎、欸、小姐，我记得你上次来是不是也是这一只？对，然后所以那个真的就是有，真的是蛮准的 哦、 嗯。因为我就会感觉得到，就是 那一任男友，他真的就是都有被我抓到一些事情这样子。 我很意外的是、嗯，居然有人真的因为感情事去问事哦。 会，其实问事真的哦，好，问事很多种啊， 欸、好妙。 好，问感情有很多种。 我以为只有《玫瑰童年》里面那一种女生才会去被骗财骗色、欸， 像我们这种、就是， 你就什么都没有，所以真的问事吗？ 对，就是有事啊，他问有事才问事啊，你没事问什么事？ 不是，可是为感情，问感情，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哎、欸，还是我太不 care 我的感情？ 抱歉，阿超没有什么朋友。 不是，我蛮惊讶， 你真的很惊讶哎，为什么？ 因为通常问事不是问事业、问投资、问将来、问可能要步入婚姻这一个对象好不好？ 感情也会啊，因为你会很疑惑，你会想要知道这样的状况，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或者是 那你就来问我就好啦，是吧？如果你就已经你看来要来，我没有抵触你那个神明啦，因为我本身有自己有我自己的信仰，但是我本身又是另外方面，我是一个很 tiki 的人， 嗯，对， 就是你既然都已经抓到你男朋友有偷吃或者是出轨或者是做错事的蛛丝马迹，有什么好问神明的？你就来问我，我就跟你说，你要么就离开他，不要就继续折磨，就这样。 以前会啊，但现在就不会啦。 哇， 现在就不会啦。现在不会问这种很奇怪的 问题。OK， 好，那你继续。 哎，拜托，算命，所谓的算命就是在困境中，然后寻求希望，然后逆境中，哎、欸，然后顺境中求个心安。 哦，真的哎。OK，、啊、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Andy 好迅速、哦。 就 Andy， 对，我是 Andy。好，然后你继续分享。我解答我问我刚刚的疑惑，就是问感情事。 对， uh-huh. 我好像比较少会问事业 哦， uh-huh. 少比较偏少， uh-huh. 就只会去拜拜，然后祈求可能我希望就是这间公司我可以上 哦。那我分享一下我的好了，因为今天聊、 啊、 说要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好难，因为我真的很少认真去算命，只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算命是免费的，例如像有一些火锅店吃饱吃到一个套餐或什么的就可以免费， 还给大家线索，男子 免费算塔罗， 对。 然后有一些餐厅是，我有算过一间，可能那间餐厅他现在关了，他算的是娃娃牌，可是他那个图案是很可爱的，有点算是。东方的塔罗牌，因为塔罗牌翻出来不是都是女皇、皇后、国王， 对对 对， 而是他那个翻出来就是可能是很可爱的观世音、送子观音或者是妈祖， 真的假的， 对，然后是很 Q 的， 哦、 对。然后有一次我就去那间餐厅吃，然后吃完之后他就说：“哎、欸，就是你们今天这一桌可以问，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加套餐嘛。其实我们有一半是有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想说去， 还是他说先生你印堂发黑， 你要再多吃两份。”对，然后就去了之后，因为我想说，反正就是免费，对我来说是免费的啦。反正就去，然后加个套餐就可以算这样。然后通常我都是最后算那一个，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北吧北吧，就我要看他前面讲这样、 哦、 好。然后讲到我之后呢，我就问，我那时候好像就问工作这样。然后问完之后，他确、我讲真的，他确实蛮准的、哦。他就说你在明年的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就等于是一年过后，你会转换另外一个工作。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怎么可能，然后结果我就开店了，然后我想说哦，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太多，结果就是到了我开店之后我就想说哦，真的好像有一点准，然后那时候还讲一件事，就是他、后来我又问了第二个问题，然后就我又抽，然后又抽到有一张是跟上一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牌，是一个观音这样， 对， 好，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他就说嗯，其实你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但是答案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你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难关，你虽然都觉得很烦，但是就是都会过，因为你自己看你这张牌，就是跟上面问的问题都跟上面那个问题抽的牌是一样的，然后翻出来都是观音这样，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会有一股力量会牵引你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哦，蛮准的。你知道为什么觉得蛮准的吗？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人这么跟我说，所以为什么不爱去算命，就是因为我身边太多声音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听完之后就说，哦，这样，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算命。直到有一次我要开店前，也是我朋友说在小港有一个老师多准。然后因为一次才600，我想说好吧，因为我最后一个，因为他们算完之后，我原本没有要算，我是开车载他们去。后来我就想说，好吧，600块算一下吧，可以吧？因为排一整年的流年这样。 对。 然后算了之后，哎，拜了，为他现在涨价变一次1000，所以我就没有去了，太贵了啦，1000老师。然后600块，然后你知道他是那时我在开店前，然后多毛，他就写完我写我的名字之后，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很像我们这样做的聊天哦。然后我写我的名字跟出生年月日给你哦。 对。 然后他就拿起笔来之后，他就只写说你可以创业。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我就是在3个月过后我要开店，然后我就表情就是很镇定，我就说哦，做什么？然后我就很鸡歪的脸，我就说做什么？这样，他就说，餐厅、饮料店都可以。然后那时候背脊发凉，我就让他讲完。 我懂， 就这样，对，我就只有这几个经验。 我懂，因为我上次也有去算过，有一次我去算过，就是那时候就是，可能刚好有欣赏的男生，然后我想要知道说， 又问感情，你的人生有没有其他？ 因为我其他都我觉得都很 OK 啊，因为我没有疑惑的。就是你可能有喜欢的对象， 我知道。我觉得每个人好像有一个罩门，就很像我，我就是工作跟事业，我会很想要去得到一个 感情，就是对啊，你就是 freestyle 这样。 对，我的感情就很 free， 欢迎内向， 欢迎内 OK。然后就是我我有稍微问工作啦，对，然后问完之后， 然后心仪的男生， 对，然后就问，我就我就说大哥，那这在小港，很有名的大哥，他都穿白色的衣服。如果大家就是有在高雄算命的话，其实他真的蛮厉害的。然后大哥就说：“哦，小鲜肉哈， 这么厉害。” 因为我去找他算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算过年纪比我小的。然后他就说：“小鲜肉哈，好啦，先和你两个人熟悉看麦啦。”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他说：“但是我不爱跟你讲太多，不就是你就现在拿你今晚拿不爱，我就是在等人的姻缘。”对，但是他真的就是他讲那句小鲜肉的时候，我真的跟你一样，就是背脊发凉，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去算过，就是年纪比我小的，所以他真的有让我吓到。 好，这个是到目前都是分享蛮准的，对不 对？ 对， 但是但是我们就讲的都是一个是询问的部分嘛，那你去算命，你一定也有的是像是就有人说，其实算命大家都很爱算，尤其是东方人，韩国也很爱，我们台湾人也很爱， 超爱算。 最爱算命的就在会落在30岁左右，因为毕竟你有婚姻，然后你有事业的迷惑，对，所以是最爱算的。我朋友，他的婚姻，他的好姻缘哦。就是算来的 哦，真的哦。 对，他就是那天他的是公标，对，也是在小港，可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那一间。然后 小港到底有多少老师啊？因为我上次去 小港卧虎藏龙，好不好？ 哦，真的哦， 对呀， 地灵人杰， 对 呀，我明天要搬去小港。 OK， 小港真的， 我们然后现在讲了4个老师，有3个在小港。 哦，真的啊，对 ，对啊，我那个也在小港， 对， 但他最想搬去别的地方，涨价了。可能买房贷吧。好，然后 他这一个的话，他真的很妙，因为他我朋友本来想要去算事业，结果那个老师就是那个技工师傅，他没有让你算事业，他就跟他说：“我今晚好你 in and 你北部。”然后我朋友就是一个很北部的人，呵啊妹，那也妹， 然后嘞， 他说呵，然后说他就叫我朋友先回去，因为他说那我让钱干那来。因为我朋友穿的全身黑，然后他朋友也全身黑，我朋友还跟我说他当天的内衣裤也全黑， 会所以被透视吗？ 他是从内黑到外这样子，对，就整套的有没有？好 ，OK， 然后就有下一次来，然后就里面呢，就是已经有一个男生正在算啊。那技工师傅蛮妙的，因为如果他是技工的话，他好像可以有技工师傅跟另外一个神明忘记啊太子三太子，但技工师傅就会坐在地上，对，然后他们就是脱鞋，然后一起坐在地上，但是里面只有一个男生。然后技工师傅就 cue 我朋友，你进来，然后就叫我朋友进去，然后就叫我朋友手伸出来， 然后我说出出来被冲下，我朋友就很恐慌啊，就那男生手也要伸出来，嗯，结果那个技工师就说 hop 起来，他就叫我朋友跟那男生，然后 hop 起来，然后我朋友说生命比较 hop 起来，然后我朋友很紧张，然后就把我朋友的，因为男左女右，嗯，所以他就把各一只手就是拍掉，然后让他们男左女右的 hop 起来，嗯， 结果 然后丢。你两个人爱社会， 爸爸爸吗？ 他们两个人的姻缘线据说是圆的 哦，真的哦。 对，然后你因为我们人我们自己合起来都不见得 一个半圆，对不 对？ 对， 一个半圆。然后他跟这个人，哦，他合起来就是半圆。哎，欸，但是听到这个地方，大家不要随意的去找另外一半哈起来，因为如果你们没有的话，然后你们 又会吵架。 对，又说不要吵架， 或者是你真的很缺，你也不要拿着你的手去路上随便找人，好不好？ 对啊， 这个就是纯属就是故事分享， 就是， 故事分享， 对对对， 故事分享， 就是，刚好就是 hug 起来又半圆这样子，我好怕哦！我现在整个画面都是大家开始 hug 起来， 然后羞怕，就是说我们老公，我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因为 Peggy 说二 D 的 Peggy 说安整个 hug 起来没有半圆， 艾特我干嘛了？我要生气哦！ 好，然后 他们两个就 hug 起来之后，结果因为那个男生小我朋友五岁，嗯，这样会太明显。好了，那个台北的张小姐，一定要乱讲。 嗨，张小姐。 然后那就 hug 起来之后呢，他们就是我朋友就没有想要，因为他觉得好奇怪。而且我跟你说，他当下啊，他根本没有看男生长怎样，嗯，因为他好尴尬，因为那人就坐在旁边呢，欸。嗯，你要转头过去看他，他就问你爸爸，嗯，然后我朋友就哈被杀了，嗯，我朋友很紧张，你知道，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旁边那个人长怎样， 对， 然后大家，然后你也不敢看他，好，然后总之后来就是结束之后，那男生当然有非常友善的就跟我朋友要 line， 嗯哼， 对，然后我朋友就有点抗拒的原因是因为那男生小他五岁，结果。就经历了各种层层的考验哦，嗯，技工师傅在这中间哦也会给他们考验， 真的哦， 对，就是说你今嘛一礼拜每当该有联络，没完全没塞哦，完全不行哦，电话不行，讯息都不行哦，嗯，我朋友为了就是怕不小心回到，我朋友还怕他视窗隐藏。因为很怕不小心点到，哦，因为人家很疑惑啊，想说我们都已经聊到很聊一段时间，怎么突然间不见，嗯？好，然后就我朋友又回去那个庙里面，我朋友忍了一个礼拜，嗯，因为觉得很没有礼貌，哦。他即便觉得人家小他五岁，他觉得就是不要这样，他也是觉得这样不礼貌。结果那个技工师傅就说：“啊，你今嘛你给哪里来？”然后他说：“你今嘛卡等位好伊给过来，你看也过来呗。”结果那男生就来了 ，Oh my god！ 这就是我们民间俗称的欲擒故纵吗？ 对，就是神明也来这一套。 这个师傅，欲擒故纵 ，I got you。 对，结果那男生就来了。然后总之呢，就是这一段我想要说的是，这一段真的是神明赐的，嗯。然后他们两个结婚，而且他们两个很少吵架。 哦， 对，然后他们他老公也蛮有趣的， 结婚了， 结婚了。我去年参加他们的婚礼。 哦。 对，就很有趣哎， 欸，对，好妙啊 ，hop 起来 ，hop 起来 in n。 不过还是提醒他不要随便 hop。 对， 这个就是故事分享。 好怕大家不 hop 起来。 好，这个分享完那个温馨的，跟觉得很准的，还有真的靠神明找到姻缘的，有没有觉得很特别的算命经验？ 很特别的算命。 我先分享我小时候，反正我一个亲戚他热爱各种师姐们，就是某一个师姐如果讲某个地方讲很准，他就会整个聊到那一种，然后反正他就是等于是全台湾只要人家觉得准的地方都会去，但是他就是生活过得很顺遂哦，嗯，但是他只喜欢算， 我知道，就是那个顺境中，然后求心安 、嗯，然后他就是到处去这样。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他一直说我忘记哪个地点了，某个地方，反正不在高屏地区，出了高屏，嗯，老师多准多准多准，通灵的这样。然后你知道他去怎么通吗？ 不知道。 就是你假如说，哎，廖佩姬小姐，你要问事，好，资料填完，只要写基本资料就好了，名字、出生年月日写完之后，好，你就坐到那个老师前面，老师会站到你后面。 后 你有去被洗头过吗？ 有啊。 对， 洗头， 啊，洗头妹不是站在你后面吗？ 对啊。 他会用双手狂打你头。就是啪啪啪啪，而且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轻拍哦，他是拍出真的像， 他把你当鼓一样，对不 对？ 对， 而且是我示范一下，他是这样，比这个还要大力，因为现在已经有点，我这样打就很痛。他是认真，像很像在 很像在拍你的手，拍你的肉，然后一直这样打，然后你知道他这样，他就这样，然后一直打，我亲眼目睹，我亲眼目睹，然后他就边打，然后就开始讲你的事情哦，会讲说， 你也听，那 你也听不到，他跟公公，他跟公公公生回龙尊，他就一直这样。然后狂 那是混淆视听， 他就狂打头，然后他在旁边就一直开始用别的用另外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声音，就想说厉害啦，厉害什么什么什么。假如说那个廖佩基，他就会说厉害个性卡穷，就一直狂打打打打打十五分钟，哎、欸，很疯哎、欸。结果他打完之后啊，他打完之后， 你凭什么那么冷静？ 因为我目睹这一切啊，然后就狂打，狂打，而且过程当中，他假如说好好好，全部讲完了，他就会说，够塞问题， 没有嘛？ 我跟你讲，我不夸张，我小时候的印象，五个被他打的五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在你问问题，他就会这样继续打，他就一直打，然后一直回答你， 没有了，没有了， 没问题，没老师没问题。然后他打完之后啊，他就去外面洗手。就这样，然后就好像没事一样，然后回来讲说好，讲说二号，讲说二号阿超先生，然后他就来，然后就开始， 我不会， 就 狂打，我就一定会说啊，我不得，我得急， 我 先 来招，对，可是排队耶，这四五个排队。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排比较晚一点，就还排在中午， 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惊慌， 还在中午过后，然后前面就是每个都是这样子打，狂打。问我妈，我妈应该有印象，我跟我妈一起去，然后跟那个亲戚啊，狂打头、欸。 等一下，只有你亲戚问吗？ 我亲戚问， 那 你妈妈 我们 有要问吗？ 我妈好像没有问呢、欸，因为我妈看到好像扒出听啊，是认真，可是她不是那种扒哦，或小那一种这样扒了，你就想象你的手洗头，小妹要帮你洗头的时候，手放在头上，然后就开始啪啪啪啪 啪这样拍，而且她会不同角度，她会不同角度拍哦，就是对，她不会同拍同个地方，可是我觉得怎么拍都她个公公。这是我看过最特殊的，是不是很好笑？我今天还故意在那里不告诉你，狂拍 不行哎、欸嗯！大家是有什么问题 嗎？而且我印象中真的没有任何人敢问问题，因为问他就会狂打，他说他在通灵呢、啊。啊，我下次发明一个打巴掌的好，看谁要来问，狂 拍。你那个是 重点是被他打完之后还要包红包给他，多气呀、啊！然后我就 包多少啊？ 我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我就看他开始扒的时候，我就整个归功耶，小朋友，跪求小朋友心理阴影面积。 那个被打到以后才不敢算命哎，一辈子不敢、啊。 还是我不喜欢算命，是因为这样，我怕被拔头。 对， 太妙了， 好惊人哦！ 是不是？ 如果我看得到我前面那个人在开始被扒，我觉得。我绝对不要、欸。 妈妈求你啊，我先走。 啊，可是讲到那个拔头，就是我朋友那个 Hubcat 的那一间的那个技工师傅，他也会拿扇子狠狠的，就是在你不就是不慎防的时候，就是狠狠的猫下去、欸。哎， 可是扇子毕竟就是。 但是我也是有点拱你的，我也有被打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就是 拱拱，毕竟他有那个 因为 骨架、 哦，对，而且还被吓到，其实是被吓到，就真的是先不带气。 我觉得我宁愿被技工师傅拔头，被一个凡人拔头就很气啊！ 而且他还就是各种角度， 各种角度啊， 是那些拔， 而且 给空个电工， 对，而且拔完之后他就会洗完手之后下一位来这样，你就想说通灵有这样通的吗？就是神明都随时在你身边，是不是？我就会有这种疑惑啦。对不起，我比较 TK， 对， 好可怕，我觉得天灵盖整个都打开了， 我觉得会疯掉哎、欸，还在旁边就有医院直接急诊。好了，分享你的啦。 我没有你那么精彩，我可以结束。 早到刚就你先讲，因为拔头太好笑了。 拔头真的很经典呢、欸。 那有你印象深刻的算命吗？不要准的一定印象深刻吗？啊、嗯，很不准的可能也忘记了，还是你记得？ 很不准的可能就是一般般啊，就比如说、嗯、哦，你可能适合什么样的星座或血型这一类的。就是。那个一般般的我可能就不会有太大印象，可是我真的从小真的算到大， 真的、哦、 我每年可能都会有，不会没有的， 每年 我每年都一定会有，可是你可能就是要看什么状况。 天哪，你都一年至少一次这样吗？ 对，而且我其实蛮常算塔罗、oh、可是其实好，那我们来讲，我们因为经验分享的差不多、哦、不行、嗯、因为那个真的太好笑，八桃那个我真的很安对哦。 好， 我真的 那差不多收尾了嘛，就最后要讲什么、嗯、 没有，应该是说，像就会有人分享说，那算命到底他准不准呢？我妈的话，她就会是跟我说 ，Licky 都卖改供，嗯，你去你不要给资料，嗯，脸部表情也不要做太多，嗯、你就静静的看。你说， 我可以跟你妈当朋友、欸、因为我就属于这种人。 OK， 你也可以当我妈女婿，硬要 妈。妈， 然后接着就是不要给太多表情跟那个，嗯、因为他就会，因为其实也有点算是统计学跟心理学，嗯、他就会顺着你的表情，然后 去讲。 他说：“嗯，来生。”然后如果你比 U 比刚又是女生啊，我靠，杂波对不？是不是我专业？ 我想十个九个中， 对，十个。然后他说：“嗯。”就是你就会看他的表情，然后你就开始在换选项、嗯，嗯，对，因为他们就是算太多了，嗯、就是大概会 他们自己脑中会有一个 data 资料库，就是会跑，对， 没错，要不然就会先问你说，哦，你要算什么？如果你先勾爱情，嗯，哦，条件哈， 一定是这样啊， 对啊，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啊，你勾事业说学妹瓦逃咯吼，嗯，对，就是对，就是会像这样 遇到机车主管吼， 嘿， 客户很难搞吼，嗯，废话，我在公司不就是对客户跟主管而已 啊还有其什么问题吗？ 阿孙孙来被冲下，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也有人会问说，那到底，那你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分享了那么多有趣跟奇特跟拔头的经验，到底要不建议算命？ 对你建议吗？ 我觉得 OK 的原因在哪里？嗯，因为就是你真的想去算命，一定是你在人生的迷途中，你真的没有任何的方向。嗯、但是你可以去算命，但是你不要完全完完全全的听从，就跟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就是然后在算命之前，你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好的，我们当然很开心，但是你也不要就是办好 tsuki，嗯，就是不努力。嗯、然后坏的，你也不要想说哈，那是不是结局就是这样了？嗯、没有， 没有，真的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嗯，对。嗯、但是你一定会需要有一个人或一个方向给你，嗯，然后把你从那个框架里面拉出来。 就很像你刚刚那句话啦，就是在逆境的时候、 是求希望， 对啊，在顺境的时候就求心安啊，对啊、我觉得不要迷信就好了、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算命老师他都很想要给你最棒的指示跟建议，那你就听完之后我觉得还是自己评估，然后就像 Peggy 刚刚讲的，我觉得顺境的时候求个心安倒可以，就是去庙里面拜拜啊，求个心安，这样就可以了。然后逆境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我觉得就很像心理老 諮商 师，諮商师 很多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想要有个东西，有个人听你讲话，然后他给你一点点意见， 对 对， 然 后你再回去思考， 对， 你就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在你想要去算命，想要如果你跟我一样是 TK 的人，那你就可以稍微，因为我有时候去听人家讲，是有时候只是想要知道他讲到底准不准。 因为有的算命老师他如果很厉害的他会说、 你想卖公维， 他说 哦，开始拔头 不要拔头的公公然后他会说哦，你今天你是来试看买对不 对， 你想要看我准不、他会你一来他就会立刻跟你这样呛、因为他是真的知道对， 好，所以我觉得算命当然还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是建议大家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最后还是要强调，就是不要迷信这件事情。 对，如果说你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人，其实你可以譬如说揪你朋友一起去，或者是去朋友去过的算命的老师那边、对，因为起码就是有一些朋友的经验，然后因为有的算命师可能会比较高额的收费，然后一次两次三次的收、然后就会变成是你本来人生可以好好的结果你 算到破产， 算到破产那你不如donate我们我们还会让你很 happy 哦， 真的耶，如果要donate我们的话私信我给你接口账号 要知道，对，我要知道 有接口账号好啦、所以最后我还是强调大家就是不要迷信，这样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然后尊重不一样的信仰，尊重不一样的老师， 对， 因为每个人就是接触到本来就不一样。好，最后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算命经验的话，欢迎， 我是很准的， 对，很准的， 我今年还没算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准的，你可以推荐到脸书 IG 私讯我们， Peggy 会自己 会亲身下去访查。 我会在那里录 podcast， 会在那里跟阿超一起录我们的二 D 日记。 如果是拔桃或是拔冰，那个就不用了， 我们就开直播。 啊，希望不要太贵。哎、欸，对耶，如果真的是可以开直播，如果有人真的私讯我们， 拔桃， 对，我会在旁边侧录就好。 不要，那你去。 好啦，谢谢大家收听，记得订阅我们频道，还有我们的脸书跟 IG， 下次见， 拜拜。